在历史性的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之际，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近日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强调，全力支持朝鲜人民从南朝鲜赶走美帝国主义者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。